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推动高质量就业，今年就业参保人员参保缴费单位双增加。 首钢滑雪大跳台启动造雪。 2022年度北京市各级机关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举行。 市教委权威解读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 门头沟区助力精品民宿提档升级，加速培育文商旅农融合的体验产业。 市管企业营收利润创造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11月15号发布关于对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给予表扬的通报。北京市坚持一抓三保五强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被列为48条典型经验做法的第一条。一抓三保五强化是指抓实一项机制，保障三个重点，强化五大举措。具体来说，就是坚持把就业体系运行机制建设作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抓手，始终把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保障中小微企业发展、保障创新创业作为稳保就业的基础、守住底线的关键，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强化政策系统性、服务便利性、市场主导性、培训时效性、执法针对性。在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下，北京以多项机制创新，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就业新格局，推动首都就业向高质量迈进。数据显示，2021年全市就业总量保持增长态势。截止到11月底，全市就业参保人员达到11,071,000人，比2019年同期增加343,000人。参保缴费的用人单位达到736,000户，比2019年同期增加118,000户。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运行在年度控制目标以内。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安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日前到中国人民大学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李伟结合首都发展实际，深入浅出讲解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详细介绍了北京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李伟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领域的重镇，希望学校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全力做好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引领，积极参与、主动融入首都发展，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 2022相约北京。 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新建的也是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昨天启动造雪工作。这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事保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临近晚上9点，室外温度已经接近-3度，11台黄白相间的雪枪和雪炮喷射出水雾，飘散在空中，迅速凝结，落地成雪。现场一位造雪专员介绍说，一台雪炮1小时就能造雪40多立方米。 温度越低的话，我们这个阀门可以全打开，1个小时。40多方吧。 据介绍，造雪工作是在结束区与起跳区同步开始，并逐步向出发区推进。其中，出发区的雪厚将达到0.5米，跳台赛道和结束区为0.5米到4米。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刘玉川说：“ 我们赛道的面积在4000多平方米，要铺设将近8000立方的雪， 然后在我们大跳台的北侧有一个储雪区，要储3600立方的雪。我们是12月10号开始进行的设备，包括泵房以及水电线路的一个调试。正式造雪呢是12月12号的凌晨5点。大跳台这块要结合咱们北青城区的这个气候条件，基本上造雪工作都是在半夜到凌晨，我们基本上会持续到1月20号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场馆采用高效节约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根据天气条件按9个等级调整用水比例，每立方米造雪可以节约用水20%，还可以根据外界环境动态保持最佳造雪效率。 这个水呢是没有任何添加物，它就是从我们的市政水到我们的造雪泵房，通过蓄水池冷却塔对水进行冷却，然后我们造雪泵房有我们的自身的一个造雪的控制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温湿度来调整它的出雪量，这就能大大的节省能源电力。 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冬奥会期间将承接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产生男女各2枚金牌。备受关注的是，刚刚在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比赛中再获冠军的运动员谷爱凌，就将代表中国队出战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事。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赵伟说， 我们赛时在场馆里，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共有1100多名，现阶段我们一共有148名核心的骨干成员在场馆内集中办公。 随着造雪的启动，我们也是会配套开展多层次的全流程的模拟演练，围绕最后的赛事啊，在完善我们的方案，严格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这个办赛要求，以及我们赛时的相关的这个疫情防控，高质量的完成咱们冬奥赛事的各项保障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12月11号到12号，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启动全要素运行测试，约360人组成的代表团和观察团与1100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演练。测试项目分为4个应急演练场景、6大类，共有70多个分项。测试活动全面检验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的指挥调度、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由30人组成的一个考察团对测试过程全程参与、全程督导，并提出意见建议，点评测试结果。下一步，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将认真进行复盘评估，全面查找问题不足，完善赛时运行流程，优化应急处置方案，固化演练经验成果，为1月27号正式开村打牢坚实基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2年度北京市各级机关公务员招录公共科目笔试昨天举行。本次经考共有2399个职位，计划招录4266人。今年行政测试科目的难度比往年略有下降，考察知识点涉及世情、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历史、科技地理等内容，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更新等。这次的行测考试常识判断部分试题，题型分布比例与往年一致，考察的知识点仍然十分广泛，要求考生注重日常的积累，细节理解类依然是考察重点，语句表达的重要性也有所凸显。从整体来看，试题难度不大，多选题难度有所下降，单选题难度稍高，言语理解与表达模块整体难度降低，主题偏向城市治理和科学技术。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出台后引发热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昨天做客北京日报客户端直播节目，对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这次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不再是简单的在学生9年级时围绕着中考的科目组合给出体育考试成绩，而是延伸到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新方案将分学段过渡逐步推开，最早一批应考者是目前正在上初一的学生，明年升入初二时，他们将进行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评价方案实施后，中考体育现场考试30分不变，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22选4。李毅表示，考试项目的增加是给孩子们更多选择，提高学生得高分、得满分的几率。绝大多数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中学到，

有限的传授面，构建绿水青山绵延相连，精品民宿镶嵌其间，特色载体辐射连片的全宇宙新格局。 近期冷空气频繁来袭，本周京城干冷气候持续，日最高气温全都跌到个位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最近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气温持续走低，日最高气温只有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根据已有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周中本市还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整周的日最高气温都跌至个位数，在4到6摄氏度上下波动，防寒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由于缺乏水汽的配合，本周本市没有雨雪，晴空当道，干冷持续，补水保湿也要下足功夫。寒冷天气下，人体抵抗力下降，易感性增加，不少呼吸道疾病和感冒频发。日常饮食上要坚持合理膳食，营养均衡。冬季饮食要以三多三少为原则，多吃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多的食物，少摄入糖类、脂肪和盐。进补应以温补、平补为宜，牛羊肉、鱼类、豆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户外活动要选择在阳光晴好的午后，避免剧烈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止到今年十月底，北京市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600亿元，同比增长19.3%，实现利润总额1109亿7000万元，同比增长62.8%，营收利润全都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从后天，也就是本周三起，将联合开展健康体检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各区各部门将从健康体检的办理、使用和宣传等环节实施全链条无缝隙闭环监管，从根源上治理入职体检代检等乱象。 本市日前展开2022年春季征兵宣传活动，当季高校征兵工作也正式启动。征兵宣传以高校为主阵地，同时加大乡镇街道宣传力度。近年来，在北京市军地各级的共同努力下，本市大学生征集比例已经超过97%。下一步，本市乡镇街道将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组织征兵体检、政治考核和预定兵工作，有序推进和确保2022年春季征兵任务圆满完成。 北京部分高校近日发布通知，调整2021到2022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及寒假安排。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提前放寒假。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参加线上考试。 东城区明年1月将启动第二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新增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与革新里小学、北京景山学校与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北京市第二中学与北京市第25中学等27对交流轮岗试点结对校和天坛永定门外学区1个试点学区。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已经正式公布。东城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次考核评价改革，东城区即将着手编辑撰写相关书籍或手册，并在书中添加二维码，学生扫码就能观看配套的运动项目视频、图片。此外，东城区还将搭建健康知识题库，帮助学生增加必要的知识储备。 2021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舞出中国红，一起向未来”全国广场舞示范展演活动暨第16届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颁奖展演，12月11号到12号在延庆体育馆进行线下录制。展演活动呈现了23支精彩的广场舞，宣布了获奖名单。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还共同表演了广场舞“一起向未来”。 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门区及周边环境整治一新昨天开放亮相，即日起接待游客。改造后的门区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微循环路打通，溪水景观、步行广场建成，为游客提供了全新的游园体验。这次改造同步完善了市政配套设施，地下排洪管涵实现全线贯通，可以满足20年一遇的排洪需求。

是北京时间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亮。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